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零下一度，空气干燥，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体感呢很寒冷，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零下一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防风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关注的是管制方面已经结束的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交通管控呢已经结束了。受到之前的管控影响，目前的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新兴桥内环方向，西北三环进门桥到围攻桥外环方向，万泉河路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虽然目前的管控已经结束，交通正在恢复当中，但是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肺癌防治的那些事儿。 每年的二月四日是世界癌症日，2018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能战胜癌症。世界范围内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有哪些新进展？政府和个人如何应对癌症的挑战？从2006年到2015年，十年间，北京市民的肺癌发病率上升了 27.5%。 肺癌如何早诊、早治、早预防？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跟您讲讲肺癌防治知多少。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到的嘉宾是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您好，支主任。 好，主持人好啊，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哈来科普的是和这个肺癌的防治有关的内容。其实这些年看您的朋友圈也知道，几乎是每一天都在做着和抗癌和抗击肺癌有关的宣传方面的内容。其实这么多年做下来，您有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想第一呢，我们的诊断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的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更多的早期肺癌病人活得更长， 活得更好。 嗯。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感觉还是越治越多？ 对，要说到这个越治越多呢，健康白皮书里面就显示说，这个恶性肿瘤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人类的头号杀手哈。而且所谓的越治越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十年的一个数据。 对， 对，这个数据显示的是从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北京市民肺癌的发病率上升了 27.5%。要说我们一直在科普，一直在宣传啊，预防的各种手段呀，包括一直在说早发现早治疗，各种药物以及治疗手段这么多年也是在不停的前进，发生着变化。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 27.5% 这样的上升的数字呢？ 其实这有两个区别啊， 嗯， 一个是我们从医学的学术角度统计出来的发病率啊，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实时的癌症登记制度。 嗯， 到底有多少人得了癌症啊，其中肺癌又占多少。我们更愿意跟老百姓讲的是一些普通话啊，就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目前可以说，目前的恶性肿瘤成为我们国家很多省市城会啊，就省会城市的这个首要疾病，嗯，啊，在发病啊人群死亡率方面都排在首位。而在里面的肺癌又排在第一位， 是 我们叫构成比。 嗯， 啊，这个构成比呢比较接近实际，就是目前在北京的恶性肿瘤的构成比啊能在 25% 左右。 哦， 啊，当然了，从20到25然后怎么去一路增长啊，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想跟我们啊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讲， 嗯， 首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因为人呢活得越来越长，寿命越来越长，那我们得病的几率当然就越来越高。 嗯， 所以呢，随着目前我们平均预计寿命值的延长，肯定啊，跟生活方式的慢性病会越来越多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啊，也包括癌症啊，特别是肺癌。所以呢，我想北京市的现在平均预计寿命值已经超过了80岁。 是的。 所以这种一个老龄化加剧的进程中啊，这些慢性生活方式疾病上升那是肯定的。 嗯， 所以也不要去过度的去 恐慌 它是一个常见病慢性病已经大摇大摆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揭开它的面纱，先认识它， 对， 是一个什么疾病。那第二，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目前的外科手术啊，相关的治疗手段啊，可以完全得到治愈的。 啊， 所以如果是这种疾病跟我在35年前刚当肺癌大夫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我也想问问您，平时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呢是这个早期我们就发现了的情况，也有一些呢可能已经是肺癌的中晚期患者了。跟他们在面诊的时候，您会不会举一些30多年前的例子，那会儿面对您这个情况可能怎么办，但是现在面对您的情况，我给您治疗治好或者是治愈的这个把握就大了，会这么说吗？ 那当然呀。 嗯， 我刚当外科大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胸外科手术是大创口， 我们说大开胸手术， 大开胸手术， 嗯， 要切一根肋骨甚至两根肋骨啊，40-50厘米大切口。 嗯， 那手术以后没有3-5个月可真恢复不过来。那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说70-80岁做手术想都不想 啊，那个年龄就是对于我们的外科大夫来说那个太大了， 太大了，风险也大， 风险太大， 然后创伤再大。 嗯， 所以我想当时那还是80年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大夫的时候确实创伤很大，恢复很慢，社会对整个的恶性肿瘤的手术就是有恐惧感。 嗯哼， 啊，那么大切口我能行吗啊，这是外科手术。那当时呢，针对晚期肺癌的化疗药物有效率不到10%啊，90%都是陪绑治疗，又恶心又呕吐又掉头发，那最后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呢就让人一点尊严都没有。那现在这35年40年过去以后呢，那药物呢越来越新，更新换代， 嗯， 更好的治疗效果，更低的毒副作用。 嗯， 即使有了毒副作用，相关的药物都开始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全过程中啊，让你不恶心，让你不呕吐，白细胞下降，让你很快上升，啊，各种不舒适的那个症状也能很好的控制和缓解。 嗯， 那这个道理和这样的事实，要告诉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他们是有感触的。 因为三四十年他们可能同事啊然后家里的老人啊得了这样的病的时候确确实实啊就自己本身就很恐惧。 那时候就宣判死刑了。 对啊。 嗯，但是现在可以说又给他们一些新的希望。 对啊。 嗯。 但反过来那个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诊断技术全靠胸片啊胸套啊 嗯 也没有 CT, 嗯一发现敌人就是一个师两个师啊 特别严重 一个军。我们家的海陆空外科内科放疗加起来也就是一个军的兵力、 嗯、 反正打来打去呢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但一看哇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整个兵力也全被消灭了、 嗯、 所以呢那现在呢一发现通过 CT 一发现一个斑一个排我们在微创的手术呢也治疗了也治愈了一看肺功能没受什么影响、 哦、 啊，你这样公共汽车上公园看不出这个病人是肿瘤的病人所以像这一点应该通过我们这次世界癌症日 嗯， 把我们诊断的技术啊怎么早期发现 嗯， 怎么早期治疗有什么新的进展啊，应该告诉给我们的啊中老年朋友 嗯，这个真的是科普宣传部部长的功力哈，因为也是一直在这个抗癌一线在做着工作所以呢您能够特别好的把三四十年前和现在包括用药包括技术手段包括这个用治疗之后的效果哈都跟大家特别形象的这个列举出来而这样的列举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呢也是给大家科普了很多的这个知识点提醒大家目前我们说最可怕的很多的肿瘤癌症真的是可以早发现早治疗是能够保得住我们的命的。 对呀、啊。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的2月4号世界癌症日之前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癌症尤其是肺癌防治的那些事儿。这个今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们能我能战胜肺癌战胜癌症。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哈对于肺癌揭开它的面纱对它有更清醒的认识。真的有一天哪怕是我们说查出来了这个疾病哈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它是可以战胜的。 而且呢我们用常态 嗯 去坦然、嗯、啊对待一个癌症的时候。啊你说你什么病我高血压你那糖尿病、哦、我是肺癌。而不是说我是那个病、 哦、 啊，所以我认为坦然说癌，科学治癌，也应该在世界癌症日这天啊，让我们全社会都能关注癌症的预防、早诊和治疗。 好，那今天关于肺癌，我们怎么样能够早发现、早治疗？有哪些好的技术手段？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一起互动和交流。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呢来和支主任互动和交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的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上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癌症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可怕肺癌防治只要我们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战胜它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好，抓紧时间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解决创新药、儿童药短缺药供应问题是民生关注的焦点下一步这项工作有望从机制上加速推进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科技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促进食品药品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支持创新药儿童专用药临床急需以及罕见病治疗药物医疗器械的研发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宏联手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高雄长庚医院名誉院长陈兆龙，带领两岸的肝脏移植专家团队联手完成五例平均年龄四个半月的婴儿肝脏移植及一例八岁儿童的肝脏移植。这是两岸首次在肝脏移植领域的深度合作，六例都是活体肝脏移植手术，供体来源于小儿父母，六对公受体都恢复良好。经过三年发展，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已经建立运营49个临床一级科室，作为综合性公立医院，各专科协同发展，并以患者为中心组建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由肝胆胰中心牵头的肝胆云医院联盟已将肝胆专业业务辐射全国，今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深入贯彻精综合强专科发展战略，构建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优势学科群。 每年的二月四日是世界癌症日，2018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能战胜癌症。世界范围内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有哪些新进展？政府和个人如何应对癌症的挑战？从2006年到2015年，十年间，北京市民的肺癌发病率上升了 27.5%。 肺癌如何早诊、早治、早预防？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跟您讲讲肺癌防治知多少。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肺癌防治的那些知识，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虽然说最近十年呢，北京市的这个市民哈肺癌发病的这个发病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来分分类，这里面包括了这个支主任节目一开始就说到的年龄的增长， 对 啊，这个我们说老龄化的趋势，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不光是肺癌，其实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就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了。 是的， 对，除了年龄因素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这个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的原因呢？ 其实那是肯定的，是吧？因为有环境致癌因素， 环境， 有职业致癌因素。 这个一般都哪些职业？ 那肯定在影响我们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质量的石油、水泥、化工、煤炭，重金属，这肯定是一个环境致癌因素。但是呢，我们国家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工作时间呀、健康保健呀、正常查体呀、肺癌筛查呀，也能跟进得很好。还有其实跟自身相关的，我们叫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闷烟，喝酒，喝闷酒。 哎，这儿必须得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吸烟就吸烟呗，您这吸烟吸闷烟好像听起来像两回事儿似的。 那当然。 嗯， 你想想，如果我就说啊，很多烟民朋友跟我在沟通的过程中是吧，说支大夫啊，其实我抽烟没全吸到肺里，一抽烟吐个烟圈出去了 啊、 我那是在欣赏烟草，叫 enjoy smoking。 哎呦，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心情不好，又在生闷气或精神状态呀、抑郁状态呀，他要一抽烟根本不是那样子， 用力的吸， 全吸到肺的最深部 哦， 然后各种有害物质从大气道影响到气管、支气管、细支管到肺泡组织，都面临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说除了这种抽烟本来就是个烟霾以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不良的一个心理因素，心理污染，还有阴霾和心霾的话、这两霾相加害处更多呀。 哎呦，所以您看看这里边又提醒了烟民哈，其实戒烟 是我们控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短时间戒不下来， 戒不了。 对，那怎么办？起码我们从心情上要进行有效的一种调整哈。吸烟和吸闷烟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伤害是不一样的。 对的 啊。那除了刚才说了环境因素、职业特点， 嗯，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里边吸烟、吸闷烟、喝酒、喝闷酒哈， 嗯， 哎，都是有效区分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吗？ 啊，其实还有一些遗传因素 哦。 啊，比如有家族史啊， 嗯， 啊，同时其实还有我们。就是既往有没有肺部疾病史，就在原有肺部疾病的基础上， 嗯， 然后演变成癌症啊，发展成肺癌啊，那这些也属于我们肺癌的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对 啊，所以有一些因素是导致可能大众都容易患上肺癌的原因，可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人就是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 对，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应该都属于高危人群了 啊，像比如有些国家有些地区， 嗯， 定的是55岁50岁以上，吸烟史呢是20包年或30包年以上。 20包年得解释一下， 那就是一天一包连续抽烟抽20年啊，一天一包连续吸烟啊超过30年，我们把这个叫做吸烟指数。 吸烟指数 包年，当然我们要真正特别专业的说法就是啊，比如每天吸烟超过20支， 嗯， 啊，连续超过20年啊，这个可能更科学， 一乘400， 因为有时候一包烟就5支， 啊， 有10支， 嗯，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吸烟指数按根算更准确一点。 啊哈， 那第三个呢，就是有肺癌家族史，有肿瘤家族史啊，有这些相关的遗传因素， 嗯， 然后就有既往有肺部疾病， 嗯， 不管是肺结核啊、肺部小结节呀，啊，啊，它会演变成这样的因素，它属于高危人群。 哦， 那还有就是我们从事这些啊，刚才我说这种高危的。这种职业， 嗯， 啊，它会影响我们每天都要吸入这些空气， 嗯， 啊，空气质量啊，这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对， 那当然其实还有室内的空气污染， 嗯， 啊，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三霾武器的事情。 对，其实说到这个三霾武器，智秀毅教授以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曾经提到过，而且您还专门有书，我记得当时把那些书还作为礼物曾经送给过我们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哈。那关于这个三霾武器，一说到霾我们就会想到雾霾，想到大气环境，但是您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三霾，这三霾在您的书里边是怎么来介绍的？ 我想确确实实啊，从2012年啊、13年啊、14年雾霾天气因为那时候比较高发， 嗯， 啊，占到我们北京地区的 40% 啊，这样一个重度污染天气，所以让每个人都了解到 PM2.5 可吸入颗粒物， 嗯， 啊，雾霾成了一个常用词。但其实我们北方的朋友，包括我们中国的啊，更多的我们的百姓朋友，他很多的工作时间、生活时间还是在室内， 啊， 顶多在上下班的过程中，啊，早上起来晨练过程中是在室外，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室内的一个霾，那就是烟霾。 哦，室内的烟霾。 哎，而这个室内的烟霾呢，又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啊，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手烟、二手烟和三手烟。 嗯， 因为烟草中呢有几百种有害物质。 对 啊，明确致癌的物质有69种，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吸， 嗯， 超过了20年、超过了30年、超过了40年，你的年龄呢也开始到50岁、60岁、70、80岁的时候，你的吸烟指数就不断在上升， 您的风险等级也在上升， 你得肺癌的几率要明显高于不吸烟 的人。嗯， 那当然我们还有这里有二手烟的概念，如果你长时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不管在家庭啊，还是在办公室， 嗯， 老守着一个重度烟民 在身边的， 在身边的，那你吸入的雾霾这个烟霾颗粒也会明显高于其他人， 嗯， 这也属于高危人群，啊，这是室内烟霾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这个二手烟、三手烟， 二手烟、三手烟， 嗯， 那第二个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我们的中国的烹调是得到全世界人的喜爱的， 我们是舌尖上的国家， 真好吃啊， 嗯哼， 但如果我们的烹调过程不健康，啊，如果我们的厨房油烟没有排放出去，也同样有一个厨房油烟污染指数，那也会对我们的室内空气啊这个质量带来很严重的影响。 嗯， 煎、 炸、爆炒， 对 啊，有些呢还年轻人聚会还得要烧烤， 对，还喜欢烧烤的。 室内烧烤可真不健康，这些厨房的油烟且排不出去呢。 哦， 如果排不出去，你还长时间遭受厨房油烟的污染，而这个烟霾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嗯， 啊，所以不单单是刚才我说的二手烟、三手烟可以上室内的 PM2.5 报表，厨房油烟就在那呲一下，然后那个 唰 唰一下， 啊、 你查查那时候的 PM2.5。 是的，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自从有了这个雾霾这个词儿之后呢、咱们北京的家庭里面可能一般最少都要有两台空气净化机。 对。 而这个空气净化机当你把它开放的时候哈，不管外面那天是这个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雾霾，这边只要一炒菜，你看那边自动的它就红了，然后呢加大马力开始这个抽吸。 对、啊。 这件事就反映出您在炒菜的时候真的是刺啦那一下，或者刷刷刷在炒着闻着闻香味的同时，它那个烟霾或者是油霾就全都已经扩散到空气中了。 而且吸入到我们肺里。 对呀、啊。 是吧， 挡都挡 自觉不自觉的正常呼吸， 嗯， 就给吸进来了， 闻着还觉得挺香的。 对啊，你吸一天两天也没关系，周末回爸爸妈妈家也没关系， 嗯， 您这要30年40年50年老这么去炒菜， 一天三顿饭的 啊，而且那个四世同堂的还要煎炸烧烤，同时有些还那些我们家庭主厨们把炸过丸子炸过鱼， 嗯， 啊，炸过油条的油再次炒菜的话，那个风险系数它会更高。 哦，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第一啊，要关注厨房油烟污染产生的烟霾，同时， 嗯， 要在我们的烹调全过程始终开着抽油烟机， 始终开着， 不要等冒了烟哇得开开，刚炒完菜嗯关上了， 不行， 省了几分钱电， 嗯 啊，但是呢，给我们带来那种健康的影响，那是几万块钱买不来的。 其实我们对大家的提醒哈，这个提醒也是因为跟支教授交流完之后，我就开始提醒我自己的妈妈，我说这炒菜的时候提前我们就把排油烟机先开开，然后再往锅里倒油，炒完了菜之后所有的菜已经上桌了，我妈说这总得关了吧，我说没事，再洗五分钟的。 而且整个我强调，第一，在烹调的全过程， 嗯， 始终开着抽油烟机， 对 啊，不要等冒了烟才开，炒完菜就关， 不行。 那第二呢，根据你家庭的人数啊、烹调的次数啊、烹调的方式啊，你还要定期清洗这个抽油烟机。 哦， 你别会不会管道堵塞了， 嗯， 达不到作用，你老开着也没用， 光听着声不行，他得真正干活才行， 真能把这厨房油烟能吸出去啊。所以现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啊，现在有新第五代的抽油烟机，侧吸式的， 嗯， 你炒辣椒啊，你都闻不到味儿，人全都吸走了， 对对对，那个吸力特别强的。 对呀、啊，这就是室内的第二个烟霾。 嗯、对，烟霾。 那第三个啊，房地产开发呀， 嗯， 很多家庭乔迁新居啊， 嗯， 就开始装修了，啊，大理石的石材，然后各种家具、地板砖、地板革、墙纸、壁纸，就这些材料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 甲醛。 甲醛和苯是化学物质、 哦、 是有害物质， 嗯， 而这种建筑材料石材里面含的这种氡元素同样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一类致癌物质。 哦， 啊，所以这种 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哎，这种房屋装修装饰材料带来的可挥发气体，我们英文的缩写叫 VOC 啊，如果老吸入， 嗯， 也同样会影响我们肺的健康。 哎呦， 所以那装修房间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环保认可的绿色装修材料、 嗯、 那第二，装修完以后没有急诊搬家的，等放房味儿， 嗯， 检测都正常了您再搬进来，然后呢早期呢多通通风， 嗯， 啊，特别如果不是雾霾天气的情况下，也让这种家具的一些味道啊 散发出去、 也散发出去， 对， 特别是这种氡元素，如果你正常通风半个小时以后，它的整个浓度能下降 50% 以上。 哎呦，所以只要这个外边不是重污染的天气哈，赶上中午天气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 通风 通风换气，咱们说一小时半小时的，这个就是变成了特别好的能够净化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了。 对，这就是第二个霾、嗯，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和您一起来科普科普肺癌防治的那些知识。上半段我们已经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导致现在呢这个肺癌的高发，包括在北京市这个发病率的上升哈。但是其实大家呢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因为任何疾病，我们说包括癌症，它其实属于慢性病的一种。 对， 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对于肺癌的这种看法和认识能够和我们听说一个人患了糖尿病或者是患了高血压一样的那种心态哈，对，一样的坦然。那生活当中其实除了先天的一些基因因素之外，肺癌的发生也和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啊或者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刚才我们还在解释，这个支教授给我们说过这个三霾五气，这个霾我们说除了这个外界空气中的雾霾， 嗯， 还更多的是我们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室内的霾。 是的， 有这个炒菜的、油烟的这样的一些霾，包括我们吸的二手烟的这样的一些霾，还有我们家庭装修，哇好奢华呀， VOC 霾， 哎呀，但那个叫 VOC 霾哈，致癌物质氡。这个氡我曾经在这个一些这个好像是朋友圈里边的微信上曾经看到过，当时还专门去查了一查啊，像这种元素其实在很多我们说装修的材料当中是存在的。 对， 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但是它对我们的这个伤害是显而易见的。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个也在这个三霾之列呢？ 我们以前老讲辩证法哈， 嗯， 叫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个收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都清楚，所以不管是外在的雾霾还是室内的烟霾，它要经过我们内心来起作用。这盯住哪些是高危人群呢？ 嗯， 啊，还有一个霾，就是心霾。 心霾。 阴霾。 哦。 啊，长时间爱生闷气。 我们说不良情绪。 不良情绪。 嗯。 啊，长时间爱生闷气，性格偏执啊，内向啊。不善于沟通交流啊， 嗯， 特别遇到一些重大的生活打击事件又转不过弯来， 哦， 长时间处于在郁闷状态下啊，像这种的心理状态， 嗯， 我们也称之为心理污染。室外的大气污染， 嗯， 室内的烟草烟气污染，厨房油烟污染，房屋装修污染，然后再加配合上心理污染，你说这个病他不找你他找谁呀？ 哎呦， 所以我叫五气缠身，肺癌高发。所以不单单要预防关注警惕室外的雾霾啊，室内的烟霾，其实呢保持愉快的心情，远离心霾和阴霾，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良好的心态会使我们体内有很好的免疫机制，什么外来的敌人呀、异己呀、这种异物啊， 嗯， 都能让我们去鉴别它，排除它，消灭它， 总之不会伤到自个儿。 对呀，啊嗯，所以你看有人说一打架打急了，两口子吵架吵急了，怎么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服，你的注意力呢没 在那儿。 但如果说我们就正常看电视正常做节目， 嗯， 那甭管什么瓶子我们都会能发现它倒了， 赶紧扶起来吧， 要去扶一扶， 嗯，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情绪处于一个负情绪， 嗯， 负面情绪的话，那什么一些外来的敌人一个班一个排的时候就没发现，最后非等他发展到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等有了临床症状，咳血了，胸闷了，气短了，眼睛看不见东西了，骨头又折了，这些全是肺癌的晚期症状的时候，你再好的尖端武器，再好的手术，它也是啊，没有太好的治疗效果， 没有太好的治疗效果了。所以真的是不仅仅我们要防那些外在的可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更要防我们自己内在的。因为有的时候说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哈，外面的积累包括自己内在，你是不是愿意生气，自个儿气到自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影响不了其他人，伤的其实全是自己。 其实生生气啊，发发牢骚啊，也没问题， 嗯 啊，如果再有个闺蜜呀，啊，有个哥们儿聊聊天啊，也能更能啊 发散出去 啊，发散出去。如果长时间爱生闷气，什么事都不跟别人说， 对 啊，我要说没事偷着乐，有事偷着哭的话，这种心情、这种性格肯定不好。 所以这个 我们说有一些性格或有一些状态其实特别容易让癌症找上来的， 所以我们也称为打引号的癌症性格。 癌症性格， 对、 哦、 当然现在我们再去啊，用证据啊，用一些检测啊，能够鉴别出来哪些是真正的、嗯、啊，这种所谓心霾阴霾癌症性格的人群。 嗯， 同时呢要加上我们的心理疏导、心理咨询， 嗯 啊，和心理治疗啊，这些如果情绪正常了，免疫功能正常了， 嗯 啊，我们抗病能力也就更好了。 对， 所以你看看这三霾啊，雾霾天气 PM2.5 可吸入颗粒物，2014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一类致癌物质啊，烟草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一类致癌物质，氡元素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一类致癌物质，这些的一类致癌物质如果长时间围绕着你，每天都在不断跟他密切交流、嗯、密切接触还毫无反应啊，因为我们心情不好，我们是负面情绪， 嗯 啊，所以我说一定要远离三霾，关注五气啊，才能有啊有效的去远离致病因素，远离肺癌，从而降低我们肺癌的整体发病率。 发病率，哎呀，所以说真的生活当中哈，随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因为只有你把状态调整好了，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朋友圈里边说，哎，你看谁谁谁好，总是那么关注养生，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您所谓的养生生活状态只要是正确的科学的，人家那个多关注其实对自己来说是负责任，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只有多关注了，在遇到我们说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能有提前的这种防患意识啊，或者是有效的预防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才能够避免这种癌症高发的情况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你花那么长的时间、 嗯、 那么大的精力啊，去进行养生啊、锻炼啊、饮食啊，那只是我们叫做躯体卫生。 嗯， 我们如何能关注我们的心理卫生啊，所以叫身心健康更重要。 身心健康一起的治疗，那么生活当中哈，总之别生闷气，有点什么事儿呢，别闷着，我们应该这个有三五好友或者是知己哈，真的是一顿小酒， 对、啊、 小酒哈，不是喝大酒，一顿小酒，找闺蜜一起聊聊天，逛逛街，买买东西，不好的情绪我们通过聊天就把它给疏解出去了，不要让气伤到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活里边每个人都要做到的预防癌症的有效的手段了。 是的， 啊，我们的很多朋友还问呢，说为什么女士不吸烟也会得癌？那刚才节目里面我们也说到了，除了吸烟，这是一大致病的致癌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对，如果您身边的这个女性朋友，那日常的煎炒烹炸的这个工作都是由她来做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有效的把这个排油烟机换上大点马力的， 对， 效果特别好的啊，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呢，别让他老生气啊，哎，这些都是有效的让女性朋友远离肺癌侵袭的办法了。 而且更多的家庭吧、 嗯、 你看没有啊，外出购物啊，房屋装修当监工啊，然后呢那个这个房屋装修完以后验收质量啊，厨房的煎炒烹炸，那烹那个煎炒的那个 烹炸， 烹炸呀， 嗯， 其实女性扮演的角色更多， 对、啊， 比男性多， 是， 而且不管是这个内分泌因素啊，性格因素啊，好像女性的这种 也容易郁闷的， 也容易郁闷， 对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有个愉快的心情， 嗯， 我们的家里的男主人们要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快乐也很重要， 是的。就是想让自个儿的媳妇儿健康， 嗯， 您需要更多的体贴和爱护了。 是的， 听众董先生打来电话咨询哈，我们经常就是说什么咳血呀、咳痰带血丝儿的这件事儿挺恐怖的。他的情况就是这样，67岁，去年7月份咳嗽的时候痰中带血，10月份去呼吸科拍了 CT， 显示的是肺气肿，肺大泡。肺纤维化、陈旧性肺结核，医生怀疑说这个痰中带血可能是肺结节或者是支气管扩张、毛细血管震破了导致的，其他具体的就没说什么了。他想问问，像他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肺癌呢？ 嗯，我想呢，从那个董先生的描述来看呢，有两点误区啊。我 CT 有结节就是有结节，你现在 CT 报告中没有结节。啊，怀疑有肺纤维化、陈旧肺结核，那真有可能是支气管扩张。 嗯， 啊，支气管扩张啊，它确确实实也有咳啊、咳嗽带血这些症状。 啊，所以我倒认为，如果说既然已经每年有片子，那每年都把每年的片子拿出来对照一下，跟去年有没有变化。如果就是一个陈旧性的病变啊，有痰中带血或血丝痰，那还要警惕啊，还是要去医生。我想这样的医生啊，说这样的结论可能是我们董先生传话传出来的、 哦、 啊，真正我们或者是肺结节，或者写这种扩张， 嗯 啊，而不会把这两个并列成一个题目 哦， 所以没关系。那董先生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到专科医生那儿、 嗯、 啊，得到一个科学准确的答案。 就是如果他的情况真的是肺癌的话，其实通过这个 CT 的片子是应该能够看得到的， 是能够提示一些 嗯 影像学特征的。嗯、 好的， 嗯， 那像他的情况，您给一下建议吧。比如说上半段我们就说了一些什么高危因素。 嗯， 我们说本来你就有一些基础就不是特别健康，有很多的这个肺病的，那您就属于高危人群了。那这样的人群半年到一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手段监测一下？ 那如果说他去年七月份就开始有痰中带血啊，做了 CT 到现在又有半年多了， 嗯， 我们可以第一随访一下这症状还有没有，如果本身血痰也没了，那现在都很正常， 嗯 啊，那我们就建议你年度的健康体检， 一年一次。 哎，如果说当时按他所说的，大夫说还有结节，那这时候已经半年了，症状还有啊，结节还在啊，我们复查一个胸部 CT 对比一下， 嗯 啊，这个结节是胖了，是瘦了，是大了， 哦、 是小了， 嗯 啊，所以我还认为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董先生的症状呢有没有好转。 好的 啊，另外呢就是结节通过 CT 一复查，看它有没有变化。 好。那如果您的情况现在症状依然存在的话，建议现在其实可以再去拍一个 CT 片子了。我们拿着上次的，让医生帮您比照一下， 对的， 就能够发现问题了。 是。 听众李阿姨打来电话，64岁，连续六年她做这个 CT， 显示她的这个肺部结构没啥变化，她想问问这种情况还需要继续观察吗？ 那答案是肯定的。 还需要观察？ 不是，您都64岁了 啊， 每年都要参加健康体检，所以这个每年不管他有没有结节，低剂量螺旋 CT 都可以去做的。 嗯， 更何况你已经有了一个结节啊，虽然六年没有变化，年度的健康体检是要参加的。而有些的很多地方很多的情况是什么，让你每三个月复查一个 CT、哦、啊，针对您这个情况没有必要每三个月，但年度体检还是应该的， 一年一次。 对啊， 我们做 CT 的检查， 我们的小姐有时候跟你建议每三个月，每六个月，每九个月。 嗯， 那您这个情况既然六年没变化啊，年度健康体检、年度 CT 的复查和观察是必要的、 嗯、是必要的。 对， 您就提到这个健康体检了，像我们单位的话，健康体检就是拍一张胸片，那个胸片我们能够发现比如说跟肺癌有关的一些内容吗？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研究， 嗯 啊，真正用胸部、胸片、胸后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啊，不没助于早期发现肺癌，从而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就是不助于。 对呀、啊， 没有什么效果、 就没看到他这种通过胸部平片去筛查想降低肺癌死亡率目的没达到。 哦， 那现在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包括我们啊，很多省市， 嗯， 通过胸部 CT 才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刚才我讲过，以前我们叫早期发现肺癌， 嗯。 那现在我们叫两个早期，要早期发现早期的肺癌， 嗯， 早期发现一个斑一个排的敌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动权是掌在我们手里。如果说一有症状了，像咳血啦、胸闷啦、气短啦，然后、有大量胸水了， 嗯， 这时候敌人怎么也在一个十左右， 这都中晚期了， 那就太被动了。 对，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或者说年龄到了多大年纪之后？ 对，刚才我说50岁， 50岁 啊，有些地区是55岁， 嗯， 有些单位定的是45岁，这些人群， 嗯 啊，单位体检的时候给你加 CT， 像那种90后啊、00后啊，啊20-30岁的年轻人，有个胸片就不错了。 啊，明白了。 对， 那就是年轻人或者说没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那个时候您每年一次健康体检，我们通过 X 光的 CP 这个胸片 是 可 以 的。但是如果您已经属于高危人群或者有家族史，年龄已经超过了50或者是55岁哈，这个就是根据个人选择了。您每年拍一次，就是叫 CT 还是低剂量螺旋 CT？ 如果我们作为筛查呀、作为体检呀，我们都是给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嗯， 相当于正常胸部 CT 的1/6或者1/8的剂量， 因为毕竟还是有人担心。 我们说少吃色线 、啊、是吧，这一点我想还是应该强调、 嗯、 因为你是健康体检，我不是有了结节以后做检查， 嗯， 所以低剂量螺旋 CT 我们还是推倡的。 像现在的这种我们说科学的检查的技术手段，就首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了是吗？ 真，我们叫两高一低，在肺癌的高发地区锁定肺癌的高危人群， 嗯， 用低剂量螺旋 CT 啊，能够有助于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如果发现是一个小于两个厘米、小于一个厘米的这种早期肺癌， 嗯， 通过外科手术的手术后的五年生存率接近100%， 哦， 啊，所以这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是显著的啊。我也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听众朋友， 嗯， 如果你这辈子都没做过胸部 CT。您无所谓每年做一个，那您至少这辈子总得有一个胸部 CT 当底板吧。 对、啊。 所以到现在还没做的时候做一次，给自己的肺呢留个底板。 嗯。 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可以两三年啊。但如果作为单位健康体检和我们的肺癌筛查项目，包括现在社会不管是公立的然后民营的、 嗯、 这些体检公司都有不同的套餐。所以我也希望第一不要过度诊断过度治疗。 对，不要过度医疗。 哎，那第二呢，我们也应该，您都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说这辈子我没见过手机啊，还用 BB 机呢，没有了。 嗯， 所以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你以前做过胸片没问题，但以前的胸片一发现全是大的结节。 对。 而胸部 CT 呢可以发现 小 结节。 小的结节。 啊，所以我还希望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没做过胸部 CT, 嗯 啊，去医院做一个。 即使您现在没有什么咳痰带血这样的症状。 那咱也得留个底板。 也建议您留个底板。 对。 因为这个底板是之后假如发现了问题我们做好对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 即使没有发现，我们有个健康档案的话、 嗯、 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同志董同志、 嗯、 纹理粗重啊，纤维化啊，那如果你是烟民的话，至少我们让你停止吸烟，远离烟草。 是的。 是吧，远离三霾五气、 嗯、 总能够给你帮助的。 是的，总是有好处的。听众张阿姨打来电话，这个是80岁了、 嗯、 2014年至今每年她都会拍 CT, 显示的是肺部有结节，有毛刺儿，不光滑，双肺下叶基本段间质性病变。她想问问这都啥意思呀，是不是恶性肿瘤前期呢？ 嗯，从14年才开始做，80岁了啊，才三年多。 嗯， 所以如果有毛刺啊，不光滑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健康体检了，啊，应该到我们的专科医生， 嗯、 哦，啊，比如我们胸外科医生， 嗯， 我们给你做一个薄扫，叫薄层 CT 的扫描，来分析一下这个结节需要不需要医疗干预， 需不需要把它给做掉？ 一是说我们是倾向什么，啊，如果说这四年连续一点变化没有， 嗯， 我们就要缩短我们的观察时间，必要的话有长大呀、啊。毛刺啊，我们还很难需要一些穿刺活检呀、血液肿瘤标志物啊， 嗯， 啊，就相关的检查去做。但是更多的像前面刚才说的，如果这么多年做一个胸部 CT 的结节都没有任何变化啊，就可以定期观察的就是了。 嗯， 啊，所以我也想告诉我们这位啊 张阿姨 啊，并非肺内小结节都是肺癌。如果说连续每年都有，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没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管它。但如果说您现在刚才没有讲，是现在这次最近的一次 CT 有毛刺了，不光滑子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做一个病灶的薄层扫描啊，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帮助我们诊断和鉴别诊断、 嗯、 啊，到我们门诊来，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给张阿姨的建议就是您的情况是需要到这个肺部的专业门诊专科门诊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胸外科，让医生专业的医生帮您做进一步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当然了，前提也是把您之前的那个检查结果报告的片子咱都带好。 带来。 对。抓紧时间快速回应。就是目前为止你看肺癌就是比较经典的治疗方案，像药物治疗、物理放射治疗以及外科我们说手术治疗哈。这个我们医生一般怎么来区别对待，给谁上哪种手段？ 我们现在根据病灶的大小，有没有肺门淋巴结，有没有纵隔淋巴结的转移，有没有脑转移、 哦、 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一期肺癌、二期肺癌、三期肺癌和四期肺癌、 嗯、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早期、中期和晚期。针对绝大多数的早期肺癌、 嗯、 我们首推外科手术治疗，因为它可以去进行根治性的治疗， 彻底根治。 对， 嗯， 如果说已经是二期肺癌，有了肺门纵隔淋巴的转移，也就是一个营啊、一个团、一个师的这样的敌人时候，这时候的肺癌治疗就不能仅仅靠外科这把刀，可能外科要结合手术的化疗，术后的放疗，来进行综合治疗，我们叫做多学科综合治疗，也就是运用海陆空，集团针部队把这敌人歼灭掉， 集体打击。 哎，但如果一发现是晚期，是四期，有了脑转移，有了骨转移，有了腹腔转移的话，我们就不推荐手术作为根治性的治疗手段，除非你进行咳血了，这种抢救性的、救治性的、减壮性的手术可以做，大多数、绝大多数我们都进行这种化疗啊。目前我们推行的分子靶向治疗啊，还有放射治疗，这些相结合。而这样的晚期肺癌病人和中期病人都需要我们多学科的医生坐在一起来联合讨论，而不能说外科给你做手术啊，放疗时候给你烤电，然后肿瘤内科时候给你化疗，然后再说靶向啊，所以我认为应该多学科综合治疗。 我终于明白了，如果说这个肺部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医生说您这个需要马上手术，其实这是说等级最轻的、 最好的消息、 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它能够彻底根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哈，就是关于肺癌的诊断治疗方式方案一定是要多学科联合给您来确定，当然了我们这个胸外科的专科医生帮您来把好这个关，确定好然后我们全权来配合，这是特别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预防的那些事儿还是要交给自己来做。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肺内结节啊，不一定就是肺癌。如果明确了肺癌，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 对。 刚才我们说早期、中期、晚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如果你把一个四期的病人没做分期检查，做了手术啊，确实白挨了一刀。 是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智秋毅教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上午哈，在宣武医院的胸外科，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橄榄油，我只爱 only 为了 我的笨了。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是受到高压系统的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至3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